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是那个天津的一名大学生，今年20岁。为什么要穿越？就活在现代，多好，有网，然后有电视剧看，然后有游戏玩，然后你穿越到古代，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现在的是人长得都好看，古代人都没长开，没有好看的，也没有说是出去玩，然后也不太好，还要坐车，然后那个马车估计也坐着不太方便，应该别的也没啥了。 迎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小磊，欢迎来到女神百分百。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你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进行页面搜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先看到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今天还是有请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欢迎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一到周六周日就蹦出来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 今天天一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的今天聊天的主要的和我们一起探讨的一个学者。 学者谈不上，只是把自己的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来继承上一个周聊的武侠片，因为上周我们三个人聊的呢是有一点意犹未尽，所以这个周呢继续聊有关金庸的一些小说。 是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世界。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欢迎回来。那么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哎，还是挺温馨的啊， 很浪漫的一个事情。 是的，就是情侣辞婚前情侣辞职婚前旅行啊，用了252天来体验感情， 检验感情 爱情。然后我们的情侣辞职婚前旅行呢用了252天。这个呢是一个浙江的一对年轻的情侣，因为摩托车相识，然后相恋了3年，决定一起辞职环游中国。252天，他们沿着中国的国境线一路前行，途中近距离接触过死亡，一起度过28岁的生日，也一起共享这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女孩说，比起蜜月呢，婚前的旅行更能考验两人的关系。虽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啊，但是辞职，那他们婚后的生活怎么办？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没有考虑后果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从这个角度考虑啊，首先他们是个年轻人嘛，是我们现在大众的价值观里面都追求的是稳妥稳当， 是 四平八稳，所以呢感情呢也是这样，没有波澜起伏。但是就在我们这种看似平常的生活之下，所有的人就是都适合这种吗？显然不是。那么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讲故事当中的这两位，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他们追求的是比较轰轰烈烈的人生，他们更在乎的是感情的过程和感情的结果。他用这样的方式检验自己的感情，其实当你人生走到一个末端的时候，你回首你整个人生，我觉得这样一段经历一定会让你得出这个一个词，叫做此生无悔，对吧？ 对， 因为你去尝试过，工作可以再找，然后你的钱可以再赚，但是在年轻时候做下的这个选择却是你一辈子只能做一次的选择。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段情侣的这个行为可以理解，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呢？我倒觉得不一定，你要看你的个性。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冒险的人，当然可以，如果你不是的话呢，这个行为也可以不必效仿。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能有这种勇气，然后去辞职，然后去进行这个婚前旅行啊，还是挺难得的。 总之我自己是很佩服他们两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去让自己的爱情没有遗憾。 对， 还是很难做到的。 是的。 那第二条麻辣烫呢是有来到了学校，南航学霸宿舍全勤保研，跆拳道技能更是很赞。怎么回事呢？这个全勤保研，三人保送北航，一人保送南航，大三学年平均绩点是4.4，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力学竞赛奖项3人次。四人共同参与跆拳道训练，考取黑带、红带等段位，这些呀等等的，这些都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宿舍的4位好兄弟，他们的所有的荣誉，一起互帮互助取得了。 四个人都全都保研了，是吧？ 对对对，而且他们四个人一起去学跆拳道，获得了黑带、红带这样的一些段位。 这是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四个人互相鼓励，一起进步，然后还一起学跆拳道，是吗？ 对，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宿舍氛围。 是的， 嗯， 这是第二条麻辣烫，是吗？好， 接下来第三条麻辣烫呢，就是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安利一档央视新出的清流的综艺节目啊，是国家宝藏。 嗯， 那么目前呢豆瓣评分呢是高达了9.5分，并且人家这个分呢、啊、很值啊。 这个国家宝藏听起来很一板一眼那种感觉， 就是、很宏大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吗？其实这个名字，节目的名字呢，虽然听得有一点点宏大或者说一板一眼，但它绝对一点都不枯燥， 嗯、 而且是寓教于乐啊。用主持人这个张国立老师的话讲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有多年轻呢？也就是上下五千年啊，这就是这个傲娇的最高境界。 是是是 是，那么这个第一期的打头阵的三件宝藏呢，都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分别是一生难得看一次的《千里江山图》，还有体现这个乾隆农家乐式的审美《审美物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石鼓啊， 对，石鼓 啊、 大瓶啊、这样子的这些文物的展示呢。展示的方式分别是前世和今生，分别由这个李晨、王凯、梁家辉来演绎，有一种穿越的历史感。 都是我们的综艺界的男神来演绎这样的国家宝藏。 是啊，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梁家辉 啊、嗯， 对，梁家辉真的是实力派演技派。 对，所以这种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宣传我国的一些宝物的方式，还是很值得我们去 宣传我们这个 学习的 历史文化。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不是需要一种。一定要说我要去看书籍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不都是看视频啊或者是综艺节目、但是很多现在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并没有太多的那种营养的成分、反而以这样的娱乐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节 相结合， 传统的这个节目形式相结合、反而给年轻人呈现不一样的感觉。我相信就是年轻人更能就是更好的去学习、 所以我想给这个综艺节目啊点个赞， 点个赞。 虽然还没有去看，但是心里还是挺有这种感觉想去看的。 是的哈， 期待。 女生麻辣烫第四条由我们天一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一条呢是一个影视方面的资讯啊，就是迪士尼的宣传片，就这个一个迪士尼的一个著名的动画片的真人版要来了。这部动画片呢就是以中国的故事为改编原型的花木兰啊，其中我们号称为仙女的刘亦菲要担任主演。那这部影片呢也将于2019年上映。刘亦菲成为迪士尼花木兰的花木兰这个女一号，她呢也非常发文曾经感谢迪士尼啊，并且在试镜的时候呢他也说他非常喜欢花木兰的这种无畏和勇敢。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花木兰这个故事所有的中国人都特别的熟悉啊，尤其是我们学在上学的时候还专门学过这个木兰词， 对 吧？ 对， 所以说可能这个故事大家它是中国的一个女性的特殊形象，她不是文弱的，不是那种这个清风拂柳型的，她是一个有着英雄大义并且是敢于反叛男权社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女子形象。 勇敢的形象， 对，所以可能对，所以可能这部片子呢让刘亦菲演绎也是一个突破。我觉得刘亦菲给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那种仙女姐姐带着仙气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是的， 像扮演这种特别勇敢无畏的哈，我也特别期待她会演绎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之前面试剧组的时候拍的一组非常有侠气风格的图片， 试镜的 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刘亦菲的帅气。 好， 这个是他的一半脸， 脸和花木兰的一半脸 对相结合， 确实是还挺像的。但是其实，在迪士尼在创作《花木兰》这部动画片的时候，其实花木兰的这个角色，她的整个长相是外国人传统对这个亚洲人的一种审美， 有一个丹凤眼是吧？ 对， 其实和我们看到刘亦菲的这个形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还有一张在棚内拍的，很帅气， 很帅气， 尽显她就是从金庸剧长大的女孩，就有一种这种侠气的 英气， 对这种气质 是。而且我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看了一些这个视频，他这个视频上面就是说刘亦菲在试镜的过程当中，就是包括她舞剑呀等等，哎，我觉得她还真有两下呀。 是啊， 因为她本身就是有 舞蹈 功底。 对，而且他以前在跟成龙大哥还有李连杰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对，那里面也是展现了他的一些功夫的，就是功夫方面的一些能力 功底。 对， 所以啊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和金庸剧有关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小说。从刚刚刘亦菲的这些照片呢也能看出刘亦菲饰演的以前饰演小龙女，就是能够自身带一种江湖和侠气。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再聊一些其 其他的一些金庸剧里的女神。那我们麻辣烫呢就到这里，下面来进入我们的女神下午茶。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这个周末又跟大家见面了啊。 嗯，是的，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欢迎来到金庸先生的世界。 嗯， 因为上一周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关于中国比较经典的武侠电影或者是武侠剧，我们也是意犹未尽啊，所以这一周呢还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关于我们中国武侠片。不过今天我们的这个主打的是金庸先生的世界。 对，主要是来聊，因为我们是女神百分百嘛，而且金庸笔下的一些女性有很多都是我们心中的女神的偶像，我们也来先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金庸女神。 是金庸女神。哎呀，我先说吧。 好 啊，我先说。我比较喜欢就是经典一点的，就是1995年的《神雕侠侣》李若彤 啊，小龙女， 她真的是无可复加的一个女神。 对，就是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来，天一再说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女性的哈，我觉得可能，但有先是这个角色其实是这样啊，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看过这部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代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女神角色，就是曾经扮演过黄蓉的那个角色，就是85版射雕里的黄蓉。 嗯， 然后可能我印象中比较深的黄蓉的这个形象呢，是跟那个一梦说的那个同一部戏，就是在那个神雕侠侣当中，就95版李若彤版里面扮演的那个黄蓉的形象。但那个黄蓉不是个少女了，已经是个大妈，黄蓉大妈的那个形象。但是那个是我对这个黄蓉的一个印象。 嗯， 然后说到另外一个我可能比较喜欢的应该是赵敏这个角色。 我也喜欢这个角色。 对，我喜欢的赵敏是哪个版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苏有朋。对，贾静雯，就我喜欢他这个，我不是喜欢苏有朋那一版的《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个赵敏的形象。 嗯，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金庸笔下的两个人物形象。 对，其实金庸小说翻拍的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女性角色，现在都是很红很火的当下的女艺人，像刘亦菲、刘诗诗、刘涛、高圆圆、 黎姿。 啊，蒋勤勤、周迅等等。 啊，我很喜欢蒋勤勤。 对，他们都是会 古装剧，真的是好美。 对对对，蒋勤勤是拍了03版的《射雕英雄传》，演的是穆念慈。 对， 也算是03版《射雕》英雄传的一些亮点了。 他这里所有的女神都是，确实是当下一线的女明星。 对，还有一些在90年版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女神，像朱茵啊，翁美玲。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演85版《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黄蓉的那个翁美玲。 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个视频，音乐一响呢就能回忆起这些经典角色。 相伴到天边， 刚刚看了一段视频啊，一段非常经典的视频，很多音乐一响起来就能够勾起我们以前的回忆，很多经典的歌曲 当中大家比较能够对在影视剧、 刚刚听一个 对，我再跟大家一起说一下，就是可能刚才我们听到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熟悉，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电视剧这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它有个特别好的地方，不仅电视剧，有电影也包括，它能用它的歌曲帮我们瞬间唤起对那一个剧的那个记忆啊。比如说刚才说错了，是83版的那个，就是那个《射雕英雄传》，对，是里面那首歌，就是那个，但是粤语的，我就是这个粤语，咱们不太会发这个音啊， 对对对， 但特别经典的那首歌就是那个男女对唱。你黑往梦西曾经，行了，不用排了，我就会那么几句，因为唱的也不是很好。 我能够想象出你后来的歌曲的样子。 对，就是像这首歌，我们会觉得特别的有侠义感，因为金庸的歌曲，其实这么我举这两个例子吧，金庸和琼瑶两个都是他们作品被翻拍影视剧特别多的。金庸我们知道是武侠的代表，然后琼瑶是爱情的代表。 对对对。 其实金庸的这个武侠里面，当然也包括感情，但是我们从歌曲的风格上，大家可以听到刚才那么多的武侠歌曲，你们发现它虽然有儿女情长，但是它是还有快意江湖，它的歌曲都带着一种潇洒，对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首歌是，然后包括大家可能电影里边熟悉的《红尘笑》，红尘多可笑，此生最无聊。 这个好好听啊！我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过、 我听过《江湖笑》。 对，包括大家可能还江湖笑是哪首歌？你说的是 周华健 江湖哦，江湖笑恩怨了，想过招就来到， 也是很有大侠风范的一首歌。 对吧？咱们从它的旋律发现，它是特别的平直的，给人感觉是特别的潇洒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我们再反观一下琼瑶的歌曲，你会发现它的里面是以儿女情长为主，它的旋律会极其的委婉。比如说特别代表作，就是它早期的代表作，大家开始刚熟悉琼瑶的有电视剧叫《婉君》。它里面的那个主题曲就是《婉君》，它是这么唱的：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好听好听， 她的故事耐人追寻， 就是有一种絮絮叨来的， 对，他的那个歌曲就特别的委婉婉转，同时他剧情当中人物的一生也是特别的跌宕起伏，所以你会发现歌曲反映他作品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 回归到我们说的武侠世界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因为它有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的那一面，所谓侠者嘛，就是他会有劫富济贫，他会有以国家为重，他会有道义，即使是我们在武侠当中比较恶的这样的角色，他也会有个起码的人生底线。比如说有一场戏，既然那个一梦特别喜欢看《神雕侠侣》，一定有印象。就是那个当时郭芙蓉的那个不是郭芙蓉，说串了，说到《武林外传》了哈。那个郭靖黄蓉的那个小女儿郭襄生下来的时候，有段时间是那个被李莫愁，就是古文派那个大师姐误认为是杨过跟小龙女的孩子，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把她抢走了。然后呢，这个黄蓉就想设计把这个自己的闺女抢回来。两个人当中曾在树林当中有一场比武，当时他就说我们两个都是当时的女中豪杰，这次我们来那个 PK 一下，现在的话就 PK， 其实切磋一下武艺，看看谁才是第一那个女豪杰。按理说，如果是一个我们现在想的纯恶的角色，他完全可以，谁跟你比啊？我现在拿着一个孩子，我肯定就是吧，比较属于那个不太方便那一方。然后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跟你比，我可能没有什么优势。 对， 那我用暗器伤人，或者说我换一个我更有利的场合，我跟你比，我也可以，是不是？但是这个李莫愁那么一个成为魔女的一个人哈，立刻放下孩子，并且这孩子他对孩子还是算照顾有加哈。然后说好，咱们不要伤及一个孩儿，咱们俩比武。他把孩子放在一边，然后咱们两个可以那个尽情的去打斗。就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恶的角色上面，他的设定他也有自己的人生底线。首先这个婴儿我们不要去伤害，我们保护他。其次咱们俩要想比武，可以堂堂正正公公平平的比，看看谁是第一。 对， 所以说这是我们对武侠世界的一个之所以那么喜欢向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很正义， 就是它里面的正和邪是一个非常对立清晰，但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对， 大家不会去触碰底，哪怕里面写到的四大恶人，他们也是有自己底线，他们不会说什么龌龊的事情都干， 是有原则在里面。 他们的正和邪只能是他们的立场导致的。 嗯， 然后儿女情长可能今天我们要主要聊到的，刚才我们聊到是两个女性角色，其实它里面好像只要谈到金庸就会我们想到很多神仙眷侣，杨过小龙女是一对，是吧？ 郭靖黄蓉是一对是吧？ 是， 对吧？不知道你们是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对，在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武侠剧里面。 我就是在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的戏里面、 这个里面 我最喜欢张无忌和赵敏。 我觉得应该是杨过和小龙女吧。 啊，跟我想的杨是杨过小龙女。 杨过小龙女就是对我的印象会非常深刻，或者是萧峰和阿朱。 啊， 对，这两个都是还挺那个。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两对情侣？ 哎，包括这个张无忌和赵敏， 你也都喜欢？这、啊、合着你们都喜欢就是 这样说吧。其实我觉得张无忌和赵敏确实是让我还挺打动我的， 打动你的点。 因为赵敏确实为张无忌真的付出了很多。为什么张无忌最后他没有选择那个，哎，那叫什么？周芷若 、 对，没有选择周芷若，而选择了赵敏。原因就是因为赵敏跟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为了你，我就记得我看过这个片段嘛，说我为了你，我的父母怎么样了？哎，死了是吗？ 他父母没有死，他只是、 对， 他是个郡主嘛，他只是叛离了自己的、那个、 对，叛离了自己的 国家， 对，叛离了自己的国家，就是他为张无忌付出了很多，就让我觉得其实。就是让我从小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爱情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无条件的付出，就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所以我对张无忌和赵敏这个角色印象非常深刻。其次就是杨过和小龙女了。 嗯，小磊也是喜欢那个 张无忌和、也是也可能是因为电视剧里面演员演出来的那个感觉，我也是从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个片段我就印象很深，我们留到下半段来说，可能这个片段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就是张无忌和赵敏他们俩定情的那一瞬间的一个片段。 好的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再聊。小雷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妇女挚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也可以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 今天我们聊的是 金庸笔下的女性以及一些比较经典的角色。 是的， 刚刚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张无忌跟赵敏。对，我就想说有一个片段对我的印象很深。 嗯， 就是有一个片段，张无忌为了去向赵敏要解药，然后就两个人一起掉进了绿柳庄的一个机关里，然后那个机关呢是地下的，然后他俩就哗就掉下去了，很幽闭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俩呢就先是打起来了，就是说你要带我出，张无忌说你要带我出去，赵敏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出去之类的，然后两个人就有点打骂骂的那种。后来张无忌没办法，就把赵敏的那个鞋给脱了，然后挠他的脚心，然后赵敏就笑，然后有点笑中带泪的那种，因为实在太痒了嘛，然后就说行，我带你出去。后来张无忌就停下挠他的脚心，然后两人就对视，然后就对视的那一瞬间，两个人的感情呢可能就 升华 明朗了。 嗯， 对，就是有一句话说，两个人最容易产生感情的两个点儿，就是一个是恐惧，一个是孤独，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机关里面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然后又同时这种肌肤上的接触，挠脚心嘛，可能就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啊慢慢的燃烧了起来。 嗯， 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情节设计的挺好的。 挺好的是吗？但是其实我对于张无忌和赵敏的这段感情，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张无忌一开始并不喜欢赵敏嘛，他是比较喜欢那个周芷若呀这些的，他和其他的四女，比如说那个小昭，还有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还是挺暧昧的， 有点暧昧。 对，而且就是他最后明白赵敏的这个清就明白了赵敏的清白，而赵敏为自己做的那些牺牲，所以我觉得他才喜欢上赵敏。 对， 哎，但是我想问天一，那你觉得这样的爱情你觉得靠谱吗？ 我觉得是这样，单说张无忌这个人，他不太靠谱。为什么这么讲？ 优柔寡断。 对，他优柔寡断。他虽然是一个大侠的角色，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有原则。 武功是很高。 对，他武功是真的很高。 对。 但论人长得，说良心话，他不是武侠小说当中最帅的那些人。 对。 他对吧？大家比较帅，杨过肯定是特别帅的。 嗯。 段誉长得帅，对吧？包括一些负面者，杨过他爸杨康长得也帅。 嗯。 但是张无忌在里面绝对判不上帅。 嗯。 武功高不高？武功真的很高。 是。 悟性很强，起码比这个郭靖要好一点。但是对待感情方面，我觉得他不是很坚定。他经历过刚才提到的几个女儿，首先殷离喜欢他，但殷离可能是一个怎么说，他们俩是自幼相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俩认识他都是小孩儿，所以对方印象都停留在那个阶段。尤其后来殷离精神有点就是恍恍惚惚，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时候，他印象中他喜欢的那个无忌哥哥一直是停留在当年那个小的时候的他。然后再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小昭，算是他的一个侍女，但实际上他是那个从波斯过来的一个圣女啊。他带着异国风情，然后又跟张无忌朝夕生活在一起，对他称张无忌为公子嘛，对公子照顾的呢又是特别的细心，处处为他着想。所以其实你说张无忌喜不喜欢他，当这个小昭离开的时候他是特别难过的。然后最主要的矛盾纠结点就是赵敏和周芷若，对吧？周芷若他们俩也是自幼相识，并且两个他为了周芷若到什么程度，当时周芷若不是峨眉派的嘛，他那个灭绝师太，咱们就很痛恨的灭绝师太是吧，然后让他一剑要刺向那个张无忌的时候，他避开了重要部位，虽然他刺进去了，对吧？然后张无忌呢，你看别人打他都是使出这个内功哈，把人打得落花流水。哎，一到这个芷若妹妹的时候，哎，怜香惜玉了，对吧？就没有真的痛下杀手。 对， 这也被这个我们说这个灭绝师太一眼看在了眼里，所以才让他去对付张无忌。对，然后所以说他对周芷若没有感情，他俩都到谈婚论嫁了程度了。他是在婚礼上被赵敏抢跑的，换了是任何一个人，咱们说如果把这个剧情抽离出来的话，你的婚礼上你的新郎被另外一个女的抢跑了，你说你是不是要报复他？换了谁？ 是不是？ 是。 所以都衍生出来后面那么一段，那个周芷若苦心经营出来，要对貌似是在对付赵敏跟张无忌，当然其实有一方面他也是遵循施主啊，因为他师父的一命让他必须把夺倚天剑和屠龙刀拿到武功秘籍哈，可能这也是他不能违背师命。但其实我们读金庸先生的原著啊，你会发现即使到最后他还留了个很暧昧的桥段，因为张无忌是喜欢给人家画眉的， 对吧？ 对， 大家看电视剧，其实有一版，哎，就是张无忌那一版，不是张无忌，周那个 苏有朋 那一版的结尾，那歌就叫《画眉》，对吧？ 对。 其实，在小说最后呢，其实周芷若又出现在他俩生活当中，哎，很尴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生性虽然憨厚善良的张无忌，但是在对待这个四个绝世美人的身上这个感情的时候，显得特别的不果断， 就是有点 他不知道自己喜欢是谁， 是 他很迷茫。只不过赵敏付出的真的太多了。他在这个时候不选择赵敏，他良心上真的过不去。 哎，但是因为良心而去选择一个感情，他到底是真的喜欢赵敏吗？ 正因为他，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类人是这样，我们生活中真的有这类人，就是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是什么，他需要别人反推你一下，来帮你做一个决定。当我不能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你要往前走一步，哎，那我就跟你在一起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稍微被动一点的，是有这样的。其实金庸先生里面的女性角色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一个特别像你们都很喜欢杨过小龙女，是不是？有一个很喜欢杨过的女生哈，就是也是跟他算是青梅竹马的，但是不太好的那个郭荣。 郭荣。 对，他就是也很喜欢杨过，但是呢他自己一直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杨过。他也是喜欢那个大武小武兄弟，也都很喜欢他，他一直决定不了，最后终于嫁给了他那个耶律哥哥啊。到那个时候他其实判断我喜欢嫁给谁的标准是谁能成大事我嫁给谁，谁将来能成为一代大侠我嫁给谁。他说白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喜欢谁，他对杨过又爱又恨。其实有时候这个爱他说不清，他的恨倒是可以很明确，就是我到底压没压对这个宝，他到底能不能成大侠。他成了我没选择他，我自然就有恨。但你说他真的爱杨过吗？他自己搞不清楚他是不是爱。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金庸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角色中都有这样的一种情感非常混沌的状态。 其实张无忌他是一个无法就是斩钉截铁的去拒绝一个人的好意的这样一个人。 对对对， 老好人。 就但是对于爱情来说，这种男的在现在社会来说还是挺不受女生喜欢的。 你们更一定更喜欢杨过。 对， 我觉得 就喜欢，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 对， 就不要藕断丝连呀，或者是对每个女的都好， 都好， 就是中央空调的那个 中央空调 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觉得在就是现在的生活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张无忌这种男生可能比较受欢迎吧。 怎么讲呢？ 就是可能会比较受欢迎。 你是说生活中的交往层面是吗？不是爱情为前提， 人际交往方面 挺受欢迎的，所以他才会让这个四个女生都这么喜欢他。 不过最后张无忌跟赵敏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他们俩就是一刚一柔，然后在一起呢就是一种互相上的互补。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算是很合适的。但是你说到刚柔啊，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侣可能更符合刚柔这个词，你们猜是谁？ 想想 一黑王蒙西曾经就是那一对啊，郭靖跟黄蓉。 郭靖和黄蓉， 对，他们两个都有刚都有柔，他们在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搭的一个组合。你们对郭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就是 一个比较有 就他们 果断力，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是比较就是一个是生长于大漠嘛，大漠当中，然后我觉得心里不存半点的这种诡计，然后另一个就是成长江南水乡，就是一个在沙漠，一个在水边长大的这种，然后是聪慧伶俐，然后满脑子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花招，这我对他们两个的一个印象。 对，没错，你看哈，黄蓉可以说是金庸笔墨最重的一个女性角色， 对， 对吧？首先《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她，其次在续作里面《神雕侠侣》里面还有她，包括到以前《童中戏》里面还多多少少会提到黄蓉这个角色。黄蓉这角色很有意思啊，长得漂亮。那不用说，绝对是金庸笔下可以排到前几位的美女之一。论智慧，真的是聪明绝顶啊！精通五行八卦，又懂得布阵，关键是还能做得一手好菜，武功一学就会，既能在事业上帮助你，还能做得一个好菜来拴住你的胃。 好男人， 这好女人，这上得厅堂， 对对对， 入得厨房， 对对对， 这样的女人，你说谁能不爱？但是这个人太古灵精怪了。 对， 同时呢他这个人有点耍小性子，说发起怒来就发怒，对吧？说生气就生气，就咱们现在的话就是特别作的一个女生，她有作的资本，当然一般人受得了吗？你们想想。 对， 受不了呗。 对，这个时候也就是有郭靖这种人，他其实特别的憨厚。其实小说中会想到他们俩就什么呀，当这个黄蓉一旦要是作起来的时候， 他就忍忍，默默不语。 而且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这个性格上还是挺互补的。 对 对，所以才能走得比较久。 对，对，然后当那个一旦要是他也忍不了的时候呢，他怎么办？他就逗黄蓉乐，给你逗乐了，行了，两人在一起了。 突然想到了那个《夏洛特烦恼》里，《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大傻春，刚才特别傻憨憨， 对，特别乐， 感觉对， 有点像那个角色哈。嗯、所以你会发现，金庸笔下的这个女性其实真的是各具特色，她把一些天下女子的优点写在一个人身上，但是缺点也会写出来，她不是个完美的说100%的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我这里有一个这个金庸女性笔下的女性角色的一个性格分类图，像天一刚刚说的黄蓉，我们能从这个坐标里看出来，在这个地方，对，这个黄蓉呢就是比较诡计多端，然后呢同时又比较开放一点的，对，所以从这个图里呢，我们能看出这不同角色的不同女性也代表了很多现代社会啊不同女性的一个性格、我们也能从这些性格里面能够折射出自己的一些小性格。 是， 对，因为他是把天下的很多女生的东西都往夸张了写嘛，不问世事， 就把它放到最大化。 对，不问世事的代表就是小龙女，对吧？在古墓当中长大，对人世的这个喜怒哀乐不是很明白，所以她爱上了一个人呢，就是跟定一辈子这种。但她的情感呢是比较冷静的，同时不太懂世事这种。那反过来，可能像黄蓉这种，就属于她一方面很开放，对吧？他是一个不去那么在乎礼节的人，同时呢，他又是个极端聪明的人，诡计多端形容他绝对是合适的。那反过来呢，我们折中一点，有没有既不懂世事，然后又不懂得这个鬼，就所谓的心计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小龙女是属于不问世事的，但她不傻，你知道吗？有些这个女性角色吧，她是有点傻，就咱们说，对，太简单了，简单到都没有什么心思这种。可能大家想到的这个像莫婉清这个角色，就还是有一点这个感觉。还有像郭芙，我刚才提到她了，她就是一个怎么说？她喜欢杨过，但是她自己呢都判断不出到自己到底爱的是谁，她自己都看到我是不是爱这个杨过， 纠结， 她只能暗示自己我喜欢他，让她去选大武小武，她也选不出来。因为他俩差不多，所以你说他很聪明吗？谈不上。有计谋吗？也谈不上，对吧？但反过来，可能像我们说的周芷若，很柔弱的一个女生，漂亮吧？漂亮，武功好吗？武功也好。但你说这个女生好吗？大家不太喜欢她，就觉得太深藏不露了。 对， 因为你看， 城府很深。 对，她等着到那个《倚天屠龙记》的后半段哈，整个节奏都她掌控的，练了九阴白骨爪，是不是？然后还把这个所有天下英雄都玩弄于手掌之中，可见这个女人聪不聪明？聪明，诡计多端吗？诡计多端，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这就跟黄蓉不一样，黄蓉是机灵劲儿，你是溢于言表，一看这姑娘，哎呦真聪明。一看周芷若，这姑娘看不出来聪不聪明， 对， 但是真是有心机有城府的一个 女生。复杂， 对，所以在几个极端她都写出来了，在她的剧里面 很齐全。哎，一梦，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去充当武侠角色里的哪个角色？ 周芷若。 要当一个心机特别重的人是吗？ 我要当周芷若，对，我要当周芷若， 就武功又好，同时手腕也要高。 不是，就是其实我还是挺佩服周芷若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说不出来，就是很佩服这种女性， 从心里佩服她， 厉害。 那小龙女也很厉害呀，黄蓉武功也很高啊。 就是我觉得女性啊，女人呢，她不应该太被爱情所左右。 哦， 就我是这样想的。当然了，我觉得周芷若她对张无忌也是真的感情嘛，对不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被。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阻碍或者是伤害在里面，所以才造成他后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她会因此而懦弱和堕落，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周芷若并没有一定意义上的错，对，所以我还挺佩服这样的女性的。 我觉得能忍辱负重哈、遵着师命去做了一些自己违心的事儿， 是 这个 她也很痛苦， 对，她也很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她也不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坏，只不过他有一些自己的难处，但是说从我的聪明才智的角度上，我觉得周芷若绝对也能排得上前几名的一个女性角色。 对，他很聪明，所以我要像他一样聪明。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赵敏，因为他是一个很直爽、很耿直， 那种比较泼辣的一个女性。那我在现实生活中呢，就是比较不泼辣，对，就是比较想成为她那样的，有爱就敢爱，有恨就敢恨的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的角色。 你们，你猜猜，如果是我喜欢，我会喜欢谁？ 吧 我说，如果让我喜欢一个女性的角色，你猜我喜欢谁？ 啊，女性角色吗？ 对， 我觉得你喜欢小龙女。 太清心寡欲了，太复杂了。 不， 这角色估计你们想不到。 阿朱， 阿朱呢？他的笔墨相对少一点啊，在这个角色当中，就在戏里面，我觉得阿朱可以是个还不错的选项，但我选的不是他。不考你们了，我选的是穆念慈，就是杨康，喜欢杨康的那一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女生？她武功好不好咱不说，她对杨康啊真的是一往情深。她是一个没有那么心机城府的，但是她对感情一心一意程度可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不说刚才你们提到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她忍辱负重也好啊，就是全天下都说这个男人不好，我还是心存对她一丝侥幸，觉得她有可能会变好，并且我觉得他能够变好，我就愿意追随着他。我觉得这种感情，我相信可能是男生更愿意要的一种感情，就是你既对我寄以希望，又死心塌地，并且你这个人没有那么深的城府，我不需要花心思去跟你交流。我觉得这样的女性角色，可能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会比较喜欢。 你会选择在这样的女性角色当中跟他谈恋爱吗？ 当然了呀，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一心一意的一个人，并且是很善良很单纯的。 其实这个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爱情线感情线，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感情线吗？ 对对，我感情线啊，感情线我刚刚说的就是 杨过和小龙女， 张无忌和赵敏 啊， 对，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的感情线。 对，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就是这么多关于金庸先生笔下的各种角色，情侣的角色吧，应该说是。对，我们也是引起了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共鸣啊，也让我们回忆起了那个时候看这几部剧当中的一个心态，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再看就是和以前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会从一些剧情当中得到一些人生的启示。 对，包括金庸先生他背后从这个剧中的或者是角色当中的这个故事，了解到金庸先生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对，就比如郭靖和黄蓉，其实郭靖在一些小事当中很听黄蓉的话的，但是在有关民族危亡的事情当中还是坚定自己的一些立场。 对，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爱情的一个启示，就男女当中的一个交往。那我们今天的下午茶呢就到这里，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是一个 什么主题呢？给大家 让我们可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的一个主题吧。 好，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生活被工作填满了，要辞职吗？ 要辞职吗？天意，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你们看你们属于哪一种啊？ 好， 第一种就是哎呀，我的老板太没人性了，每天逼着我加班，搞得我周末在家一个电话打过来你来加班，这种时候我忍不了，我要辞职。第二种情况，工作太忙了，离开我就不行啊，没办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只好来多加班，很多领导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是后者，我选择好好干，直到干到说我就是事业做到顶峰，我也认了。但如果是前一种，我如果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忙，我都在给别人做嫁衣的时候，我可能考虑要调换一下我的工作节奏。辞不辞职这个选择我倒是觉得要看情况。因为什么呢？辞职意味着你要重新开始，有风险，你要中断现在所有的经济来源重新开始。如果你交接顺利一切可以，一旦不行的话， 怎么办？怎么活着？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刚才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上面说的，就是一对情侣，他们婚前辞职去250天环游中国 检验感情。 对，其实就是这个行为，我就是会觉得，哎，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是被填满的那种，或者是自己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才会这样做， 或者就是双方都满满的工作，没有时间去互相了解， 是，所以然后才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对， 是， 我觉得那种东西我们不太好猜测什么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他们一生中挚爱的事业。 对， 如果是的话他们不会选择辞职。 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话题说生活被工作填满还要辞职吗，我觉得我跟天意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很热爱这个事业， 那就属于事业上升期。 对，一个事业上升期，我为这个工作，我为我自己喜爱的事业而忙碌，我觉得是值得的。 那如果就是你的事业是那种必须每天很早很早起床， 比如说早间的节目， 对，5点啊，4点、6点这样的。 对，因为这两天我就一直在带那个，在替珊珊姐的班嘛，微微一笑，所以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早间的主持人真的很不容易，他真的要起大早，尤其是在冬天这个环境下，你从被子里出来，尤其是5点啊6点钟 挣扎出来。 真的是好困难，所以我很佩服他们，也向他们致敬。但是如果 是你，你会辞职吗？ 我不会。 为什么？ 我不会，就是我觉得 因为领导在听，所以不敢说辞职。 没有没有，是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比较热爱这份事业，所以我还是不会辞职。 其实这个选题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不热爱这个工作的前提下， 不热爱这个 工作。如果热爱的话，我觉得这个题就不成立了。热爱肯定不会去选择。 其实也有另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热爱这个事业，虽然这个事业也很忙， 但只是作为一个，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同时我还要养家糊口，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辞职，就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对， 我总不能落魄到自己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然后我父母还，我这么大了父母还要养我，我觉得做不到。 但说良心话啊，真的最现实的语境应该是，首先这不是他的事业，因为就像你说，如果真事业这个前提不太存在，也不是说他生活就不没有接济了，也不是，工作填的要满，我觉得说明工作压力太大。像这个问题讨论的是说，我们生活中要给自己留多少时间，私生活留多少时间的问题。我认为比较健康的状态一定是私生活我过得非常幸福，工作中我如鱼得水，这是大家最理想的状态。 是， 如果这个状态被打破了，比如说每天都在忙家里的事儿，你事业肯定做不好，你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你会觉得你生活没有质量。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的生活真的被工作填得太满了，我觉得一定要想个办法去改变。辞职也有是比较极端的， 对， 但是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毕竟健康生活中的乐趣，这才是人生中你活的一个另外的重要的意义，不是只有工作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的， 是 健康啊，你的家庭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如果你的工作很成功，然而你的家庭不幸福的话，你注定也是比较失败的一个人。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女的为了去感受生活辞职，然后给领导一封信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 那是学生请假条吧，跟老师。 不是，那是一个女生辞职工作。 那当然网上传的段子 啊，对对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工作有些厌烦了，就有一丝厌烦的话，而且压力很大，我可能就会选择去换一种工作，或者是换一种 生 活方式。对，就是生活要美好，是吧？ 要美好。 对，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意见。 对，还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 并且找到生活中合理分配的那个黄金点，让自己的生活感觉到幸福，这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关键点。所以呢，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幸福，所以这个一定要加入你的生活节奏当中。 没错，希望大家都每一天开心和快乐。好的，好的，时间来到了16:55，我们的节目呢也结束了在这里。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 活力榜， 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下一周再见，拜拜， 拜 拜。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